德训篇第25章。有三件事我心中喜乐，这三件事也是上主与世人喜爱的，就是兄弟和睦，邻人友爱，夫妇同心。有三种人我心中憎恨，他们的生活是我厌恶的，就是傲慢的穷人，诡诈的妇人和淫乱无知的老人。你青年时没有积蓄，到你老时你能有什么？白发老人善于判断，年高的人会出主意，是多么美好。老年人富有智慧，有荣名的人聪明而有智谋，何其相称。阅历丰富是老年人的荣冠，敬畏上主是他们的光荣。有九件事我心中以为是幸福的，但第十件事我的口舌更要向人讲述，那就是因子女而喜乐。在世上见到敌人失败的人，能与明智的妇女同居，不使牛驴同轭耕作，口舌没有过错，即不侍奉自己属下的人，是有福的。发现明智和讲给听众的人，是有福的。找到智慧和明智的人，是多么伟大。但是无人能超过敬畏上主的人，敬畏上主超越一切。获得敬畏上主之情的人是有福的，怀有敬畏上主之情的人，谁能与他相比？敬畏上主是爱上主的初步，信德是依附上主的起源。最有损害的是内心的忧愁，最坏的是妇女的丑行。一切打击都可忍受，但不愿忍受心中的打击；一切恶毒都可忍耐，但不愿忍耐妇人的恶毒；一切侵害都可接受，但不愿接受仇恨者的侵害；一切报复都可承担，但不愿承担敌人的报复。没有比蛇毒更毒的，没有比妇女发怒更爆笑的。我宁愿与失荣共处，不愿与恶妇同居。妇人的邪恶使自己的脸面变色，变成丑黑，有如熊脸，仿佛麻袋。她的丈夫一和近人同坐，她就不由得悲伤叹息。一切恶毒与妇人的恶毒相比都算轻微，愿罪人的命运落在他身上。老年人的脚难上沙坡，安静的丈夫难以容忍多言的妻子。不要因妇女的美丽陷于罪过，也不要因她美丽就贪恋她，令人感到愤怒侮辱与奇耻的事是妇人供养自己的丈夫，恶妇使人意志颓唐，面带忧色，心受创伤。丈夫手若膝软，是因为妻子使他陷于不幸。罪恶的起源来自妇女，为了她，我们都要死亡。不要给水留漏洞，连微小的漏洞也不要留。不要给恶妇任何自由，她若不随从你的指使，在仇人前侮辱你，你就应把他从你身上割去，免得他常虐待你。